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，失去生命 我只在乎你，怎么去形容邓丽君的声音都不过分。在我的听觉世界里，她的声音屈属于那种完美，而那些情歌因为她的演唱有了更多的温柔和质感。三十多年前的歌唱生涯，3000多首歌也汇聚出了一个完美的声音形象。在这个声音形象里面，有包含着标准中国女性的样子，温润明媚和柔韧。欢迎你继续光临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。前几天看到李宗盛大哥在香港的一个讲座的文字稿，他说这个行业的意义不在于创造了多少的产值，而在于它启发了多少人的心灵和感动。那些让人哭又让人笑又给人拥抱和勇气的音乐，还有那些曾经创造音乐的人，都是极致和伟大的存在。我相信下面的这首他的作品就是一首这样的歌，我们来听李宗盛，我是真的爱你。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，对爱情莫名的恐惧，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，我处处见你，人群中独自美丽，你仿佛有一种魔力，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，从此为爱受委屈，不能再躲避，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，甜蜜的言语怎么说也说不腻，整个世界已

装开心也振作不起，思想像要缺氧地喘气，期望有惊喜，不需紧皱眉，何用费心机，歇斯底里，总要释放自己，面对未来，一切忧虑是非，别困扰你，凡事有惊喜，不需紧张你，凡事有转机，信心不放弃，期望有惊喜，不需紧张你，何用费心机，歇斯底里， 张学友，释放自己。当一段感情就要毕业，有关遗憾的部分总是记忆最深刻，于是听到这样的歌你就会欲罢不能起来。那么看到这首歌来了，我好像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在此刻渲染一下这样的感叹。如果一切都不是那样开始，不是那样的结束，是不是今天就不会问出这一句，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又在乎你的梦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我们就和各位来分享这一首来自于梁静茹所演唱的这一首《问明天见》。 谁让你心动，谁让你心痛，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如果女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，她就会对你真，在怀中，谁又在乎你的梦，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，谁为你感动。只是